我揀呢個問題呢，其實是一種美好回憶嚟嘅即係性情不在。性情不在。 我以為你係因為周潤發早幾日係佢牛一喎。 即係做 電影都早，都早嘅周潤發。電視佢就冇做啊嘛，成龍。電視就係周潤發做。 即係從業係 啦， 係啊，即係別無他意。 係， 即係對呢兩位咧，我都係中意睇嘅。 係 啊，呢個第一個講明。第二個講明咧，盧教授、殷志興，你哋呢個問題咧係老師級別嘅，所以馬恩志頭先話：喂，你做主持啦。哇，好，就我點唱啦？你兩個講曬佢啦。 唔係，我以為你要講到末段咧，就係呢個成龍嘅政治取態同埋周潤發嘅政治取態。 嗰啲一句句 兩句，嗰啲臨尾先至有機會有時間我哋先講。 其實唔係我最想講嘅嘢， 冇錯， 就係想講佢哋。對香港觀眾，甚至對中華觀眾的 一種奉獻啊！ 都可以，大家都成就啊，貢獻啊， 幾開心睇佢兩個嘅啊！ 你甚至可以咁講，你呢個揀都揀得幾好，叫做一文一武。周潤發就係文嘅，成龍咧就係靠佢嘅身體演技嘅，即係佢啲搏擊啊、搏鬥嗰啲。喂，大佬，你要佢做一啲咩好有戲劇性嘅嘢，冇叫佢唱只歌咩小雨點，你都頂唔到嘅。即係冇 咁你又奇喎、 啊，即係感情戲佢係完全唔得噶嘛，大佬。 如果你講呢點咧，我亦都係一個 box 嚟到講嘅，即係佢兩個咧各有所長，各有所長。成龍當然做電影咧個戲路咧，學你話齋係比較窄。 哦， 佢行出嚟，如果佢都做過感情戲，做過攬攬錫錫嗰啲，咁你就笑啦。 係啊， 你就冇法子接受啦。 盧偉，你記唔記得有一場有一套佢係做咩噶嘛？ 有啊，佢有感情戲。 有一套講感情啲噶嘛？唔知收埋有個女仔係即係移民啊咁 ，Kitty Clark 我都唔記得。 有 嘅。 盧偉你講啊。 係啊，但係唔得嘅，佢真係唔係嗰範。咁另外一樣嘢咧，即係因為佢出身係一個武師啦，大家都知道啦，七小福之一。系嘛？咁佢成名亦都系因为李小龙某程度喺后边带起佢嘅。咁啊，即系我哋讲 李小龙带挈咗成个武行啦， 成个香港电影咁大啦。 咁又唔可以咁 嘅复苏嘅复苏啊！我即系咁讲。 唔系， 所以嗱， 因为成龙嘅出头咧，佢就系同李小龙即系走唔同嘅路线。 唔係一定要，因為點解咧？某個程度咧，就係其實我哋講呢個電影黃金時，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題目啊，其實應該講係第二次黃金時代。如果講第一次就應該五幾年，即係啱啱呢一個 第一次，我哋三個嘅年紀都唔係觀眾啦， 即係同埋好多聽眾都未 第一次就 嗰啲唔使講啦。 你嘅父母輩嗰 啲唔使講。 五十年代即係盧偉力做好多研究嘅，近排寫好多論文嗰個時代，嗰個係第一次香港電影黃金時代。但嗰時咧，就只係喺華僑圈中或者海外嘅唐人圈裏面咧，係多人睇，就未曾衝出呢個國際嘅。但去到呢個成龍同周潤發呢、這個第二次黃金時代咧，唔同啦，直情係衝出國際啦。你唔好理佢拍嗰啲係呢一個商業片又好，咩片都好啦。咁嗱，頭先我咁講咧，點解咧？就係話，因為粵語片去到六七年暴動之前咧，差唔多係冇啦，完全停產咁就。咁而呢個後嚟咧就復甦咧，就係因為呢個邵氏嘅刀劍片啦，即係大家知道黃宇啊，即係嗰啲獨臂刀啊、吉力瓜嗰啲嘢，跟住就係李小龍翻嚟，就變咗咧係所謂功夫片啦，由七一年到七三年。咁好啦，跟住咧就邵氏嗰邊就劉家良啊、劉家班嗰啲好硬頸啊嘛，嗰啲正式少林功夫就承接李小龍嗰個路線啦。咁跟住呢一班成龍呢啲咧係搞雜技出身嘅。佢哋話老實講硬功夫咧，就未必係呢班劉家班嗰啲對手嚟嘅，或者咁於是佢就另闢蹊徑啦。咁成龍大家都知道佢成名嗰套就係《醉拳》啦，吳思遠拍噶嘛，就係搞笑所謂功夫，其實係以雜技為主嘅。 再數少少， 佢唔係硬橋硬馬嗰啲功夫嚟。 蛇形刁手嗰啲都有。 係蛇形刁手嗰啲啦， 或者唔好講雜技，因為大家都知道成龍 係 戲劇。 即係出身嘅， 係 佢嗰啲功夫咧，全部係舞台上面嗰啲咩椅子功啊！你睇佢揦埋乜嘢都成為道具， 冇錯。 佢係呢種， 係 咁你講嗰個搞笑咧，就係我頭先想講嘅，佢同周潤發嘅唔同。 嗯， 周潤發咧個戲路係比較闊嘅。 嗯， 嗱，周潤發大家最熟行就係拍呢個感情戲啊， 係 啊，或者佢。做賭神啦， 係黑社會片啦，陳咩難兄難弟， 或者講叫做江湖片， 江湖片係啦，總之 係啊，江湖片 係 咁感情戲，江湖片，仲有咧 佢 笑，梗係笑啦，仲有周潤發嗰個特色咧，佢係可以做一個氣場好大嘅人物嘅， 係， 但係成龍做唔到。 係小子，佢一定係小子。 係啦，成龍做到老咧，佢角色 都跳嚟跳去， 佢角色可能係即係大將軍，但係佢就唔係嗰種即係嗰種霸氣啊。 嗯。 嗰種法仔嗰種霸氣咧，即使係賭錢佢都霸嘅，即係呢樣，大家嘅個發展同埋大家嘅優長唔同。周潤發喺表演上面咧，可能戲路廣啲，但係成龍咧，佢從演員到武指到導演到編劇到電影監製，咁又唔同喎、啊，即係對電影嘅理解會唔會或者佢嘅路數係行到盡少少咧？啊，即係演而優則導啊！呢樣嘢好興啊嘛，啊咁所以兩個人咧都有佢嘅優長之處。 嗯， 兩個人咧就結構成香港電影一個波瀾壯闊嘅一個場面。 係， 就是、我想講呢點，即係大家貢獻唔同。 啊，或者聽阿盧偉力點睇 咧？嗱，如果就今晚就廣東廣西同埋今時今日咧，就係話佢哋兩個代表香港嘅。即係成長的男仔嚇，咁、啊、然後喺演藝圈各自找到一個即係嗰、那個大的、啊、光亮的空間。 嗯， 即係如果從咁定義咧，就佢哋兩個就係好有代表性。 係， 咁一方面一文一武啦， 一個、啊、一股一金啦，都可以咁講嘅。 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你睇嗱、啊，譬如話。成龍佢個名字就叫做港生啦嘛，香港出生啦嘛。咁而周潤發我都知道佢係長洲人添啦，係嘛？係離島人， 非常之街坊， 係好街坊。 最初 嚇，唔係咁而家都係。 佢嗰陣隨啊， 唔係，所以我嗱第一次我同佢合作係咩咧？就係、是、網中人。網中人咧就寫佢係一個港大嘅畢業生，即係喺港大讀書畢業嘅。咁你要記得我嗰陣時係1978年嘅。咁你嗰陣時咧就係、是、雖然有兩間大學啦，但係中大係比較土啲噶嘛，港大就比較英式啲噶嘛。我哋都驚，即係話佢行周潤發呢個咁嘅長洲仔，著件西裝行出嚟，似唔似一個港大畢業嘅先？咁已經唔敢寫啲英文對白俾佢講噶咯喎。嗱，原則上如果係寫實咧，嗰陣時係咪周潤發要？講嘢裏面要帶一兩個英文字咧， 唔係一兩句，而係即係 一兩個字啊， 都兩文三語，佢 係啊， 兩文應該係熟曬㗎啦。 因為你唔係你點入港大啊？咁但係已經避咗啦，即係我哋冚唪唥有嗰啲即係有人即係唔覺意啲編劇寫落去都快啲刪咗佢，因為驚周潤發唔得。咁然之後發覺咧，原來侮辱唔緊要嘅，因為觀眾瞬即就忘記咗佢係大學生或者我哋一凡㗎啦。其實你如果嚴格嚟講咧。即係嗰套戲裏面佢真係做唔到大學生，即係呢個係事實。 個氣質未到 啊！即係佢嘅氣場係另外一種， 駕馭唔到個演個腳。 嗰種咁嘅社會嘅人物，佢、啊、完全捉摸唔到。 嗰陣隨唔係咁容易。啊、 但係咧，佢邊啲最好咧？周潤發就係、是、上海灘啦、嗯。上海灘嗰挺角色咧，就完全啱曬佢啦。即係之後，因為仲有啦，英雄本色嗰啲係之前啦。係嘛？但其實嗰個你都盧偉力都可以批評啊。喂，佢講佢當年曾經參加過咩學生運動喎、啊，後嚟咧就變咗即係好失落啦，即係覺得呢個學生運動冇用嘅，都係揾錢啦，於是走咗落去上海。上海咧又同當地嘅黑幫有啲拉楞咁樣，諸如此類。 即係你話佢書卷去書卷， 書卷 係 仲係 特別係30年代嘅書卷戲， 爭好遠 啦。 唔 係 而家 嘅， 即係佢著件長衫咧都唔掂啊！周潤發真係，因為佢有少少寒背啊，佢所以佢一著長衫咧唔敢俾民國啲寒。 唔係佢呢樣咧就是、因為身材條件。 佢喺香港演員裏面算係高嗰一層， 高嗰層。 嗱，你同佢親自接觸過，一米八一定有嘅。 有， 係嘛？所以佢即係佢做戲啊，不自覺會就人哋嘅呢樣嘢真係， 即係成日 個韓款有少少啊，不自主咁眼神交流啊，或者點樣 望、 啊、 下， 係啊， 唔係呢樣嘢，尤其是做電視啊，因為嗱，電視同電影唔同，因為電影咧。你老實講， 鏡頭死噶嘛電視。 你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呢一個北非碟影啊，你而家睇堪富尼保加五尺六七寸嘅啫、 嗯。 大佬，嗰佢嘅女對手係邊個？英格列煲埋六尺一嘅。但你唔覺嘅，點解？因為你拍電影咧，你可以戰高個男人， 八氹都得。 係啦，企喺個雙度同佢做戲啊嘛，做總之要高過曬佢為止。但你電視唔得噶嘛，電視你係即場喺個廠度拍，你可能 所以我話佢平面噶嘛， 係嘛？咁所以佢電視拍嗰啲一定係會就嘅， 就 即係我哋揀演員都係嘅，你唔可以揀個哇一個六一個五尺十一個五尺五咁啊死啦！ 掛老鼠啫。 咁點點？ 日本電視劇。又另作別論， 唔係佢電影嘅拍法嚟嘅， 佢哋嘅， 因為佢一個禮拜播一集兩集，我哋日日播啊，唔同 嘅。因為日本人嘅審美咧， 係 就啱啱係接受呢一樣嘢， 即係中意掛老鼠箱， 係啦，冇錯， 電燈罩掛老鼠箱。 即係你細心研究下就知噶啦。 係，唔係繼續啊？頭先好似打斷咗你 係 嘛？ 唔係，嗱一方面咧就係佢哋兩個都係有香港嗰個出生成長個背景啦。係，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他哋都係乘住嗰個七十年代中香港嗰個本土文化嗰個蓬勃發展， 嗯、 而他哋有一個即係進入電影電視嘅 都話時勢做英雄咯， 我一定㗎啦，任何演員都係冇時勢你嘥氣。 而家一年拍廿部咁，你死得啦！ 你曉飛都冇用啊！講句唔好聽， 呢兩個咧又真係即係香港出生。去到七十年代、 嗯， 香港有本土嘅文化，而佢哋當打， 是 即係佢哋就係入行啦。即係周潤發73年入訓練班， 係 75、76年就出身啦嘛。咁、 嗯、 所以咧，後來嗰啲咩狂潮啊、咩家變啊嗰啲、 啊， 全部網中人嗰啲全部啱曬佢啦，食正啦。 係， 喂，我做主持人啦、嗯，盧偉力，你、首先講呢個成龍啊，你中意成龍邊部咧？即係個人口味唔緊要， 係唔緊要。 嗱，我覺得咧，佢嘅 唔使諗，應該唔使諗。 其中一部代表唔係，其中一套代表作咧就係、是《我是誰》。 哦， 嗯，《 我是誰》係一套代表作， 哦、有啲意思嘅嗰度。 另外， 嗰啲就 講講你感受啊。 係啊係啊，你講講。 另外仲有一套代表作咧， 嗯， 另外仲有一套代表作咧，就係、是、一個好人。 嗯， 因為一個好人咧就係、是、度住成龍。唔能夠做太複雜嘅、 啊，度身定做 係啦， 啊、 即係我是誰都係嘅，唔係度住成龍唔能做太複雜嘅，即係內心戲。 呢度我又講少少啦。嗱，佢哋拍呢啲咁嘅武即係呢啲功夫片啊，成龍啊，甚至以前 飛天遁地 啊，袁家班呢啲咁嘅武打嘅即係雜技片，佢、嗯、通常嘅做法係點咧？將一套戲90分鐘，首先分開四橛。嗯咁六橛啦，正式咧15分鐘一橛啊嘛，咁啊即係以前咧就咁計啦。好啦，咁每十五分鐘一定要打一次，即係佢係先將所有嘅打嘅戲有幾多場，冚唪唥圈咗出嚟先。好啦，咁然之後唔該你度個古仔咧，就一定要攝入去嗰度嘅。 哦， 係你明白？即係你古仔講到嗰度10分鐘到，喂。打啦喂！你快啲設計。 呢啲咪就係金庸小説，即係一日3000字嗰啲咁嘢咯。係 啦， 每日都要成起承轉合。 呢個我因為咧，呢個我有研究過喎。 因為嗰班功夫大佬啦嚇，咁樣即係袁和平啊呢扎，而洪金寶嗰啲扎咧，佢唔係好識電影或者戲劇結構嘅最初。佢最緊，而且咧，佢個 point 就係喂。啲觀眾入嚟睇咩啊？睇我哋打啊嘛，睇我哋表演呢啲功夫啊嘛。咁你 唔要不同喎、 啊？乜你15分鐘去曬、啊、去曬廁所啦，大佬！ 你俾上一出有不同嘅意外驚喜我喎、啊，你千祈唔好俾我估到啲路數喎、 啊。唔係你就算你同一套戲嗰四場啊，都要唔同嘅景。 當然啦， 啊最後打咧就喺個大貨倉底大船路度打，第一次咧就喺辦公室，好似即係啲商業大廈嗰度打，唔知去邊度咧又走，即係佢一定要定曬嗰啲位嘅。咁、 哦、 然之後你度個故仔，所以盧偉力你冇要你揀個方法咧，你可能係從一個戲劇嘅角度。 我是誰或者一個好人，但呢啲係完全唔典型洪金寶或者係成龍嗰類戲嘅。 而家我哋係從演員切入去， 係啊， 你話度身定做，點解成龍佢做翻自己喺你我是誰嗰度能夠淋漓盡致咧？ 係啊， 能夠甚至好似周潤發咁，喂導演，你話咁得唔得？咁唔得啊？又咁咧？咁俾出十幾個你揀， 係 即係成為嗰套戲就係佢嘅戲。 系 咁样，佢做得舒服，你先睇得舒服啊！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系有一啲编剧或者系制作人咧，佢都有真系谂你同样嘅问题，景成兄就系点样令到成龙做戏，都能够吸引到人，即系唔系纯粹靠吓动作 嘅， 咁于是咧就系即系等嗱呢个问题其实。怎样令到黎明做戏吸引到人一样嘅啫，其实对于很多电影人嚟讲， 即系文艺片都一样嘅啫。 你嗌佢入戏咁解啫。 咁所以咧就系尽量令到嗰个角色要做嘅情感表现，能够让成龙可以准确咁样表达到出嚟。咁有啲咩角色啱成龙嗰、那个即系表演嘅嗰个水？即係嗰個習慣咧嚇，我哋唔好講水平啊。 嗱呢度咧就有分兩張，我哋聽歌啦。咁我輕輕講少少。嗱、你睇到嘅點解蛇形刁手或者醉拳啱成龍上嚟咧？因為佢細個跟於詹元學嘢，就係、是、一個咁曳嘅僆仔。係 啦，佢就個性格流露、本色表演。 係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俾阿於師傅咧打到開曬花，於是佢就反轉嚟做啦。即係食醉拳嗰啲咧，嗰陣時嗰個係咩啊？黎小田啊，係咪黎？ 袁小田。 袁小田。就變咗係同個徒弟嘅關係完全唔係傳統嗰種嚴師出高徒嗰種，而係反轉嘅。你係整蠱我，我係整蠱你。第一嗰度搞笑，第二咧就係將佢自己以前後生嘅歷史反轉過嚟做。誒啱曬香港嗰陣時，因為嗰陣時咧就係盧偉力呢啲一輩 反叛 年輕人開始上。 凡係青少年都中意睇反叛嘢㗎啦。 係 師傅打徒弟鬼睇咩？梗係睇徒弟打師傅啦。 五十年粵語片就唔拍得呢啲㗎，馬丁成。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盧偉力。馬丁成，我哋一陣間咧十一點翻嚟繼續再傾。呢只咧都大家好熟悉㗎啦，《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仍然因为政治干预不邀请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对此表示很遗憾。在北京，外交部说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奉劝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不要再自取其辱。另外，台湾单日新增334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个案，以及5宗境外输入个案。当局证实暂定维持至星期五的全台湾三级警戒，专家建议延长，政府正在研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12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8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7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07，人民币6.419，英镑对美元1.41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美元，卖出1884.7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今次咧我哋讲呢个成龙同埋周润发啊嘛，咁啊周润发喺内地咧都有好多合作嘅，咁啊对内地嘅影响，观众都有好多评价，但系其中有一个评价咧，我就觉得可以讲一讲啊，话呢个巩俐同周润发合作嗰个黄金甲啊，即系张艺谋拍嗰、那个啊，话。佢兩個對手戲咧，啊，周潤發就差得遠啦，啊，啲演技，話內地演員大部分都係科班出身，技高一籌，咁呢個周潤發輸咗幾條街咧，呢、這個電影其實就等於敲響咗香港藝人嘅喪鐘咁講喎，咁我就奇怪，啊，到底內地演員嗰啲科班出身喺巩俐身上面叫做點樣科班呢？啊，巩俐啲文化水平又高咗去边度咧？啊，原来佢高中生考大学系高考落榜嘅，啊，落榜只能够去做一个临时工，然后第二年再高考咧个分数又系唔得，咁中央戏剧学院招生组咧唔知点解咧就睇中佢走后门，唔够分咧都挨到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咧特批佢入学试读。咁啊，读书都未读完就拍《红高粱》啦，我就唔知佢啲演技点样高过周润发咁多，而使到敲响咗香港艺人嘅丧钟。 妇女事务委员会嘅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嘅妇女提供唔同范畴嘅课程，等佢哋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即係將嗰啲對白 講香港字幕嘅，唔係字幕， 唔係字幕， 配曬配曬音嘅。係咁得啦，你嗰啲 講成龍咧，就係、是、我哋七十年代末開始開眼界， 係 咁 睇到 睇成龍就係睇佢嘅醉拳。 啊、 哇！呢、這個醉拳睇到大陸啲青少年 拍曬手， 痴如醉啊！ 梗係啦， 啊，因為點解咧？從來未試過咁樣係。當一個人咁樣嚟拍嘅，而唔使注意佢嘅政治背景啊， 冇政治 啊，想點樣教育啊，點樣灌輸啊， 冇 洗腦啊， 冇 完全冇，即係睇睇到活生生嘅人， 嗯， 即係你可以唔中意佢，但係佢係人。咁呢呢樣嘢咧， 係後文革嘅現象嚟嘅，需要 嗰個開放，即係講講成龍，我哋印象最深最一定係醉拳嘅啦， 一定係 啊， 係。 咁法仔嗰啲嗰啲賭神咧就後後啲啦， 啊嗰啲八九十年代咯， 九十年代入到去，即係嗰個震撼度啊， 係 亦都係大嘅。 係， 但係咧，如果從即係有一套電影咧，好特別，叫《公子多情》 啊， 唔知嚇你有冇睇過啦？ 我睇過。 梅艷芳 係 就係一個典型嘅香港女人。並且係訓練啲高檔模特兒嘅，周潤發咧就係偷渡嚟香港嘅大陸仔， 嗰度係即係反轉苗條淑女嘛， 反轉苗條淑女，咁即係從嗰、那個從嗰個角色嘅配搭咧， 係 就知道咧，其實當年即係喺八六八七年咧， 嗯， 周潤發已經係廣為中國大陸嘅觀眾咧知道。 嗯， 咁所以咧就要用佢姐姐个角色， 系 即系佢系来自中国大陆， 系但系又唔系曳，即系又唔系反面角色， 唔系反面角色， 佢又唔系阿灿嗰啲咁嘅小丑型嘅人， 唔系小丑， 又唔系好似麦当雄嗰啲省港骑兵落嚟香港做案， 唔系做案吓， 又唔系蠢得晒， 唔蠢 系咯， 然后就俾梅艳芳训练到佢成为一个公子， 系 最后咧就爱上咗梅艳芳， 系 仲要追求梅。梅艳芳 系 咁，成件事就系咁样啦。 我知 咁点解会 work 咧？就系因为八十年代中咧，就系香港同中国嗰、那个即系、就是、因为 个社会差距争好嘢，咁、文化差距都争好嘢。 然后中国又开放啦，然后香港电影嘅人、电影嘅故事咧，嗰、种想象就开始进入中国嘅观众嗰度。 嗯，同埋最 就有个 其实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系、是、国内咧，真系由呢、這个四九年建国以嚟咧。國係冇喜劇嘅，唔識拍喜劇。 佢有喜劇，但係嗰啲喜劇 咧， 嗱我舉個例啊，比如講韓非有一個咁樣嘅演員，阿盧偉力應該知道㗎啦。佢拍嘅咩《女理髮師》啊，《喬老爺上轎》啊， 係 誒都係喜劇。 係 啊，但係嗰種喜劇咧，點講咧？ 過時咗 一個就係漫畫式嘅，係再一個咧就係、是、太過直白啊，就冇幽默喺裏邊嘅。 係。 系啦， 系啊，就唔， 但 系 都系数量好少， 就唔同香港啦。香港要靠喜剧啊嘛，即系你甚至点解呢个成龙啊或者袁家班、洪金宝嗰阵时即系开始流行咧，就系、是、打两样嘢嘅啫，佢哋净系识一样嘢叫打，一样嘢叫笑。咁咧，大家知道我哋啲老友，我哋老友啊，吴浩都系啦，即系蛇形刁手啊嗰啲戏，好多时候咧就咁上下就捉佢嚟啦。喂，我呢度呢十五分钟唔打嗰阵要笑嘅、啊。 嗯 啲劇情唔夠好笑喎，啲對白唔夠過癮喎。 呢樣 你幫我寫寫佢啦。咁 涉及到香港特色嘅嗱，香港特色嘅類型咯。 係啊， 咁就原來咧就嗱，就是、有一種叫動作喜劇。 係啊，即係話靠動作嘅係。 嗱，即係我哋50年代咧有武俠片。 嗯。 武俠片咧有所謂叫神怪武俠片，即係如來神掌嗰啲啦。 係。 咁另外就硬橋硬馬、黃飛鴻嗰啲啦。 係。 咁然後喺兩者之間咧，有一種叫刀劍武俠片，即係打劍嘅。咁、如果好啦，咁但係去到李小龍咧，就是、硬橋硬馬，去到巔峰啦， 真嘅， 無人能及。咁而七十年代咧，又出咗一種許冠文、許冠傑嗰種咧喜劇，就將50年代新馬仔啊、 鄧基塵啊嗰扎 光藝嗰啲，即係難兄難弟嗰啲喜劇咧，就。融於一路，即係城市新嘅節奏喜劇。 喂，大佬講翻成龍，講翻周 潤發。正正係想講，正正係想講成龍咁，佢七十年代尾崛起，咁點算咧？咁佢左手拿住一個功夫，右手拿住一個 喜感，喜劇的那種感覺，於是就動作喜劇，所以他那些蛇形刁手又好，醉拳又好，或者他的性格又好，都配合了這種動作喜劇來到去設計。 但其實他又不夠他師兄那些好的，洪金寶啊、袁和平那些。 你如果說真功夫呢，當然不是啦，所以每一次你都說成龍就是雜技，這些有道理的。 不是，我說得深一點。 想請教每一次，就是成龍呢，他有他個人之處呢，就是他在荷里活啊，是闖出一片天，所謂叫做什麼尖峰時刻那個系列啊，上埋時代雜誌係嘛？全球嗰個票房啊，去到$8亿多，係亞洲演員之最。 係 咁，老實講，大家都知道成龍文化程度唔係高嘅，但係佢點解可以上到咁樣嘅高峰呢？ 咁最主要就係嗰個動作設計，荷里活真係從未試過。有幾樣嘢嘅，原來荷里活人嚟到香港咧，發覺原來有樣嘢叫吊威亞。你不明白我點解幾廿年荷里活不識吊威亞嘅？咁我唔知吊威亞係香港電影搞出嚟， 香港首創， 首創喎，即係以前 後期首創。 係啦，原來冇嘅，原來香港人搞出嚟嘅，即係呢啲係真係好獨創嘅嘢嚟嘅，同埋拍好多武俠片都係嘅。我睇啊，因為後期我睇胡金泉收尾寫過，佢話你啲武林人物走啦嚇，你唔能夠拍佢直走嘅，直走佢唔會走得快。於是你個鏡頭就要就佢啦，你原來你個攝影機咧要弧形咁喐啊，弧形咁喐，你咪由遠到近咯，就變咗佢好似走得好快咁咯。嚇，呢啲即係呢啲就係香港嘅電影人咧，係好叻嘅，就係話喺現場裏邊有啲乜嘢搞唔掂咧，就諗掂佢，係嘛？搭威亞啊，甚至連即係嗰啲即係拍武俠片咧，下邊。如果美國人拍咧，就哇做好曬啲防禦功夫，下面好似消防員咁啊，搭好多嗰啲咁嘅 氣 戰啊，保險咪要買啦，嗰啲氣戰啊，諸如此類，冚唪唥好曬。香港人冇咁多錢， 兩個紙皮箱， 係啦，冇錯啦。原來又唔識嘅喎，荷里活嗰啲人嚟到，哇，你搞咁多紙皮， 唔識啊，唔同你玩啊，嗰條命矜貴啊，替身都唔做啊。 原來冚唪唥紙皮箱就搞掂㗎啦。咁當然啦，仲有嗰啲老師真係好多血汗嘅，血汗淚嘅。系嘛？即系你知啦，拍嗰啲片真系学啊，马丁斯或者又唔买保险， 分分钟受伤啊！ 杀受伤添啊！唔受伤嗰个就唔系武师嚟噶啦。 咁呢个如果从呢、這个 即系嗰种血肉啊，点解你问话点解咁紧要咧？就话原来即系外国人未睇过，佢真系未睇过。所以好啦，你去到嗰啲醉拳射形刁手嗰啲唔得，因为佢唔明啊。即系你嗰啲服装啊，嗰啲佢唔中意睇啊，啲文装嗰啲，哇烂悠悠。好啦，到你成龙去到用时装嚟拍，同埋咧，即系呢班舞师最叻嘅一样嘢咧，就系将嗰个城市里边嘅，无论架火车又好，餐厅又好，诸如此类。咁嗰種即係嗰種 城紅番區咯， 係紅番區咯。突然間，哇！勁建樓可以切開一半嘅。咁呢一種咧，其實係電影一開始嘅時候咧，喺默片時代、查理啊諸如此類已經有㗎啦。就係話咧，呢、這個城市裏邊，我哋好多物質係對我哋嘅生活咧係改善好多嘅，有洗衣機有成。但呢啲咁嘅物質咧，又令到人係冇咗個自由。你睇到嘅，即係查理嗰啲片啊，或者巴士達基頓嗰啲咧，成日都係嘅，令俾啲嘢咧搞到你好淪盡嘅。 有少少分別嘅咧，就係、是、有啲人咧就研究過Buster Keaton 係 同埋成龍，因為佢係比較接近 Buster Keaton 多過話查理卓別靈嘅， 係 即係響即係電影史上邊咧，佢係屬於 stun 啊，即係特技人嗰類 stun man 嚇。咁但係咧就 Buster Keaton 嘅特技 係 同埋難度係好高， 高過好多。 咁成龍亦都係好高難度。咁有個分別喺邊度咧？ 係 就 Buster Keaton 咧，就係響户外嘅，係響户外過山、過雪地、過嶺、過火車、火車跳火車咁。 係 咁成龍咧，有啲人研究咗咧，就係佢好多時候響一種困局裏邊，即係兩隻手綁俾人綁咗，要逃跑。 系 腳都俾人綁埋， 係點打咧？然之後人哋又打你啊！咁點搞咧？你就要喺嗰啲位嗰度，即係嗰啲真係好靚、好驚劇。 所以佢係喺一種困局裏邊咧， 係 掙脱嗰個困境。 係 咁而呢種情況咧，有人研究過咧，就係由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咧， 係 都 work 嘅。 係 但是之後咧就唔 work 啦， 因為冇啦，即係因為咧嗱 ，Buster Keaton 呢個要講講嘅，因為嗰陣時麥片又是差你都係，因為嗰陣時仲有馬戲團啊，就係電影，佢哋入電影之前咧，呢班人全部喺馬戲班做， 正式係雜技啦。 Buster Keaton 尤其是我偶像嚟啊，就點解咧？因為佢老豆係做呢樣嘢，咁佢係好慘，四歲咧已經俾老豆咧就拎上去馬即係台度咧掟嚟掟，佢當 馬騮咁， 當馬騮，直情成只馬騮，有次咧。就離譜到咩咧？即係成班人去睇，突然間有個觀眾咧喺度大鬧佢老豆，佢於是一執起 Buster Keaton 五歲就劈埋去，滾一聲，個僆仔咧一腳踩落去嗰個 聽 觀眾， 味十足。 哇！嗰啲馬戲班，甚至你好似阿安東尼昆啊，嗰啲咧都係做過馬戲班噶。 嗯，係嘛？做德力士 係啦，即係馬戲班裏面，你其實成龍所做 鏈綁曬嗰啲 係啦，嗰啲成龍所做嘅嘢其實類似馬戲班嘅嘢，但係西方已經冇咗啦，因為馬戲班喺1920幾年已經冇，即係冇呢一類咁嘅表演去睇。咁突然間呢六七八十年代見到一個唐人做呢樣嘢咧，即係佢哋好新鮮。而且咧，成龍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講咧就佢最嘅特色嘅咩咧，就叫搏命。你睇佢每一套戲咧，哇！大家最記得噶啦，《新世界酒店》嗰條柱嗰度，砰砰爛成扎燈喺啲電視嗰度一路上落。 玻璃牆啊！ 係啊， 70度咁樣上。 上落嚟啊！佢仲 真係唔知個保險點賣法嗰啲。 我真係唔知佢點搞。仲要咁喎，佢拍咗之後咧，你見到個電影咧不斷重複嘅喎。在不同的角度又再整一次给你看，跟住又再好像现在看。 即是告诉你是真的，不是替身的。 是 啊 不是接住的。 不会的，成龙一定不做这件事的。同埋呢，即是你好像现在看足球那样，入完球之后我再给个慢镜你看。 不同角度。 哇，即是你未见、即是鬼佬是未见过这种香港人都未看过啦这样的电影、甚至那些什么 A 计划又是哇在这个山坡一跳跳下去这个巴士顶那里。即是那种搏命法。即係佢 係一個心理 程度係相當高， 啊、滿足嗰個所以叫驚嚇啊， 係 心理嘅驚嚇。 唔係因為西片係唔會咁做嘅，佢情願用鏡頭嚟就啊，諸如此類。就算打都唔係拳拳到肉㗎啦，但係成龍呢一類嘅電影咧，佢真係俾你睇到，所以點解咁 hit 就係咁解 啊！成龍係2016年攞嗰個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呢、這個係比較高級㗎啦。 係 即係啲鬼佬睇佢點解俾咁高嘅榮譽佢咧？ 因為其實佢都帶咗好多生意去荷里活嘅， 呢個 同埋另外一樣 經濟原因， 經濟原因，佢喺呢個荷里活嗰度同啲人夾埋拍戲，咁嗰啲戲唔係好 hit， 即係香港人睇就冇嘢嘅，但係你要就翻西方嘅水平。你成刁手嗰啲西方又唔知道你做乜嘢嘅，你兩條友喺度搞搞震，你打我打你做乜咧咁？喂，好啦，讲到呢度，我哋要真系听只成龙嘅歌啦，系嘛？男儿当自强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昨日公布初步确诊的46岁菲佣，带有变种病毒株。另外5宗初步阳性及2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菲佣抗体测试呈阳性，可能较早时感染，有机会是输入个案。佢平日主要负责送雇主的2名小朋友搭车翻学。中心已经要求2间学校暂时停课。外佣本月到过中环海滨同朋友聚会，以及环球大厦会展，部分日子去过呢啲地方嘅人要强制检测。而2宗不确定个案分别系1名37岁住喺马鞍山一间村屋嘅女佣，同埋43岁巴基斯坦籍地盘工人，佢住喺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冠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为市民接种疫苗的护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说，验出的病毒并非社区流行的病毒株，怀疑涉及环境污染，相信没有传染性，但仍然有待做更多测试。中心负责人就表示，因应事件会要求负责为市民接种疫苗的员工未来1个月要打针，昨日起亦都将员工定期检测的规定收紧至每星期一次。昨日有7宗接种疫苗后需要送院的个案，其中5人已经出院，1人留院观察，1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45岁女子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后出现胸口痛同心悸，在博爱医院留院观察。另一名28岁男子同样接种第一剂伏必泰之后出现2边上肢皮疹，他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另外，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约217万5千剂疫苌，当中约1,267,5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约907,5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苌。今日开始以视像方式举行的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同全会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较早前，台湾指世界卫生组织仍然因为政治干预不邀请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对此表示很遗憾。北京外交部指，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以疫谋独，奉劝停止借疫情搞政治操弄，不要再自取其辱。另外，台湾单日新增334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个案，以及5宗境外输入个案，当局证实暂定维持至星期五的全台湾3级警戒，专家建议延长，政府正在研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443点，上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02点，上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79，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9，人民币6.42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63美元，卖出1,883.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又为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 快樂其有兩種，一種是感官性，跟住我哋嘅五根眼耳鼻舌身嚟走，嚟得快亦都走得快。另一種快樂是靈性上的，會比較持久，更加值得我們追求和珍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疫情反覆，但是大家都要繼續工作和生活，我們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護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疫情之下，我哋都用陶渊明嗰句“请息交与绝游”嚟过我哋嘅生活噶。喺屋企冇事嘅话，最好就系阅读啦。放喺书架上，李天命一系列嘅散文集，例如《节道行者》啦，《撒闷思维》啦，呢啲都冠上好特别嘅书名，旧其实都系散文集嚟嘅。例如讲道理啦，讲人生啦，讲做人啦。其中唔少系演讲嘅实录，内容真系多姿多彩，大多系人生哲味十足。昔有古哲学家王阳明讲哲学，教人修身立德。而家咧就由李天命用佢嘅散文同埋演讲，传达咗人生道理同埋为人之道，娓娓道来嘅。退休后嘅李天命，已经冇露面好多年啦，真系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少年李天命仲未知哲学为何物嘅时期，经常投稿学生刊物。其中一份《中国学生周报》嘅文艺版，就曾经刊登咗一篇《树叶都闪着碧悠悠的轮光》，笔名为李宗桓嘅文章。呢篇散文就系李天命嘅处女作。我哋从中能够窥见李天命嘅哲学细胞同埋文艺天分。 呢篇散文写一个坐喺书房窗畔，放眼九龙仔公园嘅一个人，好悠闲咁样集思乱想，亦都写写窗外公园所见到嘅人同埋景。不过文里边系好多富于哲学性嘅疑问啊！ 不知道树荫下静静坐住的人想些什么，树叶闪着碧悠悠的轮光，从草坡到草坡，阳光下每一株小草都是快乐而温柔。 散文里面都有时世的慰叹在这里， 或者是人口太多了，喜欢胡言敢于核说的似乎比什么时代都要多，而不问是非随听随信的看来也都没什么时代能够及得上。 难得的哲理就是书架上的书铺满了尘，历史是寂寞的，里面的人是寂寞的。这些文字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少年哲学家爱思想的天性。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翻嚟啦！今晚嘅广东广西有马鼎盛、马恩智同埋卢伟力嘅吓。今日我哋讲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嘅骄子，一个成龙，一个周润发啦。咁啊，上一节我哋主要嚟系讲成龙啦，咁呢一节都要讲下发仔啦，或者系发哥啦，而家叫 发周润发系，即系佢俾人哋嘅感觉系好舒服嘅， 系 即系佢行出嚟咧，即系 大笑唔笑咁樣，覺得啊，呢條友有嘢到喎， 即係唔係？ 所以下邊佢會有啲咩嚟到啊感動你咧咁啊？咁啊，發仔即係佢嘅氣路比較廣咯，即係文氣又得，武氣又得啊，即係啊感情戲又得，咁啊古裝戲又得，耍雙槍又得。我頭先就提咗一句，即係嗰個黃金甲嗰個電影，周潤發同阿巩俐做對手戲，佢兩個係喜歡冤家啦，其實係政敵嚟嘅，政敵嚟嘅。個劇本就係山寨加山寨嘅啦，已經好渣嘅啦。但係呢兩個人物你要做對手戲，大鏡頭笠住你，你嘅眼神，你點樣表達兩個人嘅身份？你個女人。是个皇后是个老婆。但是呢他应该是不屑的。因为想当初你娶我的时候你只不过是我老豆手下一个武将啫。现在你即是飞沙走石。但是你又不敢真的奈何我你要找一些慢性毒药来毒我。即是应该是看不起这个男人的。 绝对是。 但是周润发呢他作为一个国王又是不屑这个女人。你在我眼皮下面偷腥什么什么你以为我唔知系嘛？即系但系我要控制住你嚟到维和、维稳， 系 咁啊？点样摧残你？摧残唔埋你嘅仔、你嘅情人、你最后都要即系屈服喺我淫威之下。咁两个人其实好有戏可以做嘅，喺呢两个演员咁啊。当然而家我讲巩俐系一个陪衬啦，主要讲发仔。呢出戏其实唔系一出好嘅戏，但系发仔佢做呢个角色咧，交到功课， 绝对得， 系啦。 唔系头先你讲到周润发嗰个眼神咧，我有一次咧就系、响一个周会嗰度啊，我系响个台上面咧就同1000个大学生 系 咁啊讲香港演员嘅表演，咁、就用周润发。 做例子係點咧？ 咁咧就會放其中一個片段咧、就係、是《阿郎的故事》啊， 係 裏邊有一段咧就係、是張艾嘉、周潤發同埋嗰個細路仔咧就喺個車嗰度，咁咧就係純粹係影周潤發嘅眼神交代咗同張艾嘉嘅眼神， 係 即係交代咗幾個鏡頭，就交代咗好複雜嘅思想感情，即係估唔到我哋又再見面啦。我仍然對你有感覺嘅，唔知你對我點樣咧？ 係， 咦？你好似對我都有感覺喎。我哋一陣間揾時間傾下啦，咁、 即係嗰場戲就係咁。 嗰場戲係啊，喺個車上邊，咁而當中咧就係張艾嘉仲同佢哋嘅戲裏邊個仔咧就玩緊嗰啲手指，玩緊啲遊戲。但係周潤發揸緊車咧，回頭望一望呢度，咁就講咗頭先嗰啲嘢啦。 哦， 哇！咁我唔知道呢啲係咪劇本寫咗？ 哦，唔一定㗎，唔一定㗎。 但係可能劇本寫咗都好啦。你都有個演員演到啊嘛， 係 你冇任何即係話白手魔術嚟嘅，淨係靠雙眼神，因為揸緊車啊嘛，回頭望一望嘅啫嘛。咁所以咧，周潤發嘅呢幾個鏡頭咧，我就放俾啲同學睇啦。 係， 咁佢哋睇完之後咧，就明白咧，周潤發唔單止係一個明星，佢係一個演員。 係， 咁而頭先阿鼎盛兄講，佢乜嘢戲都演到。咁呢啲喺我哋即係表演學嚟講咧，就叫做性格表演啊！即係咧，演員咧有啲咧係自己嘅性格係點，就演得嗰啲演親就演嗰啲性格 嘅啫。嗰啲唔係叫演員， 唔係咁嗰啲都係嗰啲叫本色演員。 本色演員 啊，即係佢好準確咁樣演到嗰場戲嘅情緒， 或者做翻自己。 但係咧，就周潤發除咗話可以演到啱自己角色嘅嗰啲氣質嘅戲咧。佢可以同自己嘅性格完全唔同嘅，甚至系相反嘅都演到，演到嗰个角色，咁呢个系性格表现。 唔系，但系我咁睇啦，就佢做两类角色咧，或者两类嘅戏啊，特别 两大类， 两大类 系。 咁尤其是佢初出道嗰十年， 哦、 就系咧做一啲好似头先系卢伟力讲嗰啲戏啦，叫做好屈住自己受苦，即系有冤无路诉，即系嗰种 江湖小人物。 啊，總之係小人物啦，唔理嘅，甚至你網中人佢做個大學生都係啊，搞到要坐監都係，即係總之係一種即係自己含冤受屈嘅嗰種嘅苦氣。咁呢個咧就係、是、因為佢細個好滄桑，呢、這個大家都知㗎啦。即係佢成， 佢可以喺嗰度揾到情感資源啊！ 係啦，即係呢個又係即係史坦諾夫斯基都係啦，即係你發掘你以前啊 情緒記憶。 情緒記憶，你嘅生命裏面經歷過嗰啲嘢，咁諸如此類。 即係個人同個角色咧感同身受。 唔係嗰種感情嘅觸摸得到啊！即係你一個咧，即係出身好好嘅啊，咁你冇經歷過呢啲咁嘅淒酸嘅生活咧，冇咁多磨練咧，你係仲你冇嗰種感覺。 不知愁滋味。 冇錯啦，跟住咧，佢嘅性格咧又好玩。又冇尊卑，即係冇一個所謂階級觀念，會 玩得即係玩得， 玩得同埋 冇分別性。 我而家係大明星喎，係嘛？你見到我應該哇下抬頭啊，擦哥快啲簽名，即係冇呢樣嘢嘅，係嘛？以前我哋喺即係佢仲未曾去到而家咁嘅年紀嘅時候，你遙遠見到佢發仔咁，即係冇話叫發哥噶嘛。而家威啊，咁啊變咗發哥咯。以前係叫發仔啫嘛，咁啊佢一樣嚟嘅。 嗯， 嚇，甚至即係同埋做老實講，做電視電影嗰啲人咧，有一樣嘢好緊要，就是、叫記性好。佢同你合作過咧，十年之後見到你，佢一樣會認得係同你合作過。 嗯、 因為呢樣嘢咧，唔係你喺呢個圈子好難生存。 呢度係領導藝術嘅 ABC， 係 認得人， 係啊， 呢樣嘢即係你個群眾關係同埋你能夠領導一立眼，喂，盧偉力。我記得你喎、哦，即係十年前你跟住我打過仗嗰陣時候，你仲係咩兵？而家你咁呢、 啊、 一句你會跟住我去死嘅。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啊！呢個好緊要，因為點解咧？你知呢個圈子係好多嘢噶嘛？你即係啊，你行見到你掂行掂過，咁佢覺得哇，做乜嘢啊？你睇我唔起啫？ 你在乎我？ 你即係你 呢個重要啦， 係啦，你而家威啦，你大明星啦，你睇我唔起啦。嗰陣時我 Kelly Fair 做個抹地工人或者做個斟茶遞水嘅，你唔記得我啦咁。咁咧分分鐘咧就唔知道有啲咩事發生。你睇到即係發覺基本上咧，除咗早期啦有啲緋聞啊諸如此類之外咧，後期你而家一到中年咧，即係人都中意佢嘅，冇任何唔好嘅消息暴露出嚟，就係話即係佢有呢一種玩得 親和力， 有一種親和力，而且咧佢亦唔介意。你而家隨時都係噶，成日都話：哎呀，我哋野生捕獲發哥啦，見到佢同佢影相實際嘅，係嘛？自拍一張實得嘅，打下卡啦，諸如此類。哇！咁望到都唔知幾多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話，即係佢，你睇佢做呢啲角色咧，第一，即最初未成名之前，頭嗰十年佢做呢啲咁嘅，你頭先講嗰類角色咧，就一流嘅。甚至你電影咧，我因為我 去到《阿郎的故事》都係咁， 但我未睇過，即係我而家唔記得咗啦。你嗰段戲就係、是、因為咧嗱，拍電影有兩種拍法嘅，有時咧就係、是、我哋叫 A B 鏡啊，即係我淨係拍阿周潤發嘅啫。咁然之後跟住咧，我又淨係拍張艾嘉，然之後剪接埋一齊。但係咧就嗰、是、套嗰場戲裏邊咧，兩個人都喺度嘅，大家一齊即時啊，即時嗰個交流即時拍曬。咁、通常咧有啲人為咗安全起見咧，就是、所謂分開 A B 鏡啦。即係淨係拍張藝發，然之後淨係拍張藝嘉，拍到我中意為止。因為你可能錯啊嘛， 費事 NG 咁多。 係啊，費事你兩，譬如兩個人一齊拍嘅時候咧，只要一個表情唔啱咧，咁你又由頭拍過啦。咁 A B 鏡就冇問題啦。 嗯， 係嘛？即係我另外兩套，即係兩個攝影機拍住，你有你做表情，我有我做表情。咁呢個仲難，但係咧電視唔得，電視好難剪接嘅，一定係現場好似舞台劇咁樣拍。咁嗰陣時網中人咧，我都有一個印象咧、就是，即係講到佢坐監好慘啦，啱啱諸如此類，睇住佢嘅現場啊，因為嗰場戲好嘛，我落去 嗰啲情緒點樣上嚟嘅， 嗰啲眼淚點樣慢慢喺個眼睛嗰度積累出嚟，哇！我落呢條廿幾歲細路仔有冇正式喎？你最多參加無線訓練班咪一年，係嘛？訓練班唔教得你咁多嘢喎，即係好似馬丁成話，即係你估中國中央咩戲劇學院出嚟嗰啲得咩？都未必個個得。仲要你係嗰種感覺係出到嚟嘅， 你 一句對白都冇嘅。 科班嗰幾年咧係打個底嘅啫，真正學做戲、學做人， 喺戰場 學做人啊，係你後面嗰啲年。 係啊， 即係周潤發俾我一個印象咧，就係、是、佢能夠知己知彼。 係啊， 呢樣嘢犀利。 係 嗱，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央電視台一個諸君嘅啦，好犀利嘅啦，啊，即係名主持人係嘛？但係佢拍完孔子以後，諸君採訪佢， 係 即係大家上場，下面有觀眾，呢啲拍係冇剪接嘅， 冇啊，即場嘅。 佢上台冇几耐就变成佢系主持啦，即系整个流程咧佢勤操。 哇！ 你如果即系采访佢嗰个唔系朱军系郑裕玲嗰啲，我哋梗系知啦。郑裕玲点点点救佢礼啊，系咪两下玩死啦？但系朱军嗰啲唔系，真系。乜嘢未見過？ 科班出身， 唔係啊！佢係喺國家咁高嘅級別， 係 下邊即係、就是、演藝界上得佢嗰個場嘅，梗係佢話事啦。佢係主場啊嘛。 點知 法仔唔係 搶曬過嚟？ 法仔啊！你話我演技點樣樣？好即場 表演， 即場跪低。 嗯、 孔子嗰陣時跪係咁跪嘅，佢跪完咧一問諸君，你跪埋。啊、你嚟做一下，即系你唔使坐喺我，你自己感受一下，即系佢将整个嗰个场面啊，系带入一个新嘅角度。 系 咁、嗯，我谂佢拍戏咧，同啲对手嘅人咧，佢亦都有呢招嘅。 系啊，因为嗰场戏我特别有印象，即系而家加几十年都记得，因为佢嘅对手叫做邓碧云。鄧碧雲已經係做咗好耐戲 啦， 咁氣骨啦。 咁啊，仲有一樣嘢喎，跟住咧即係撳掣啊！你知上面撳掣控制邊個 camera 啊嘛？最初唔係諗住，梗係因為戲喺鄧碧雲度，阿仔、你要咗噶嘛？即係好淒涼啊！諸如此類，發仔就冇一句説話都冇嘅，一句對白都冇。跟住咧上邊就控制室啊，鏡頭向住發仔，唔使拍啊，拍大碧噶啦。我要最緊要睇住佢 啲戲喺嗰度， 係啦，冇錯，睇住佢啲眼淚點飆出嚟。咁呢個咧，你睇到演員最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做反應戲啊，做反應戲能夠搶埋啊，叫搶戲。 如果講到 呢啲就真係一級嘅嘢， 此時無聲勝有聲就係咁啦。 講到呢一樣咧，就不得不提一套《秋天的童話》。 哦， 秋天的童话咧，其实 经典啦， 呢套经典啊， 而家都做紧，而家做， 即系不断翻映。咁啊，细节我唔需要讲啦， 好似修复咗添啊，靓嘅，咁版本嚟。 咁佢临近结尾咧， 系 有一个长镜头， 系 就系周润发嘅 solo 嚟嘅， 系 呢个 solo 一绝啦， 系 就系即系周润发系一个唐人街成长嘅华青， 系 啊，街边华青， 曳到闭。 咁然後咧就 釣魚， 鐘楚紅咧就去美國紐約讀書嘅一個女仔嚇。咁、然後咧就終於鐘楚紅咧就去咗 Long Island 咧就做補習老師，就同佢分開啦，即系唔一齊住啦。 梗係啦。 咁佢就下咗個決心，即係我一定要將來去到開一間餐廳，然後先至 再 揾翻呢個女人。好啦，咁即系由大家分手，即系佢上咗旅游巴，到佢一路跑到个桥头，卜伦桥桥头，然后到个旅游巴远去，佢望住个即系纽约曼克顿嘅夜空身影，然后我哋睇一个好长嘅镜头，感受到佢望住个天空，然后有一种好慢慢即系认定自己嘅内心。下定決心，就是我頭先講嗰番説話，我一定要在未來開到一間海邊餐廳。 即係其實嗰個情感變化係好階段性嘅，先係落寞女朋友走咗啦， 係啦， 有失落，咁然之後慢慢到有一個 最睇唔到嘅車都走咗，然後到。我同呢個女仔將來會點咧？ 完全靠即係面部表情， 係咪就係咁樣完咧？係 啦，個身體語言做。 點解電影叫做夢工場咧？即係最後呢幾分鐘咧，就係一個華人係喺美國發嘅華人夢。 係 佢有一個鏡頭，唔使對白，唔使動作， 係 就。即係內心獨白就咁樣出咗嚟啦， 係啊， 就係呢個夢啊嘛， 係啊，反而你有講一講就壞噶啦，一講就得噶啦。 即係如果唔係周潤發演繹咧， 係 可能真係演繹唔到嘅。即係我哋真係純粹睇佢本身嘅， 係啊， 成個身體嘅感覺啊， 係啊， 然後明白咗啦，係 啊。 咁所以我覺得咧，電影演員嘅表演咧。其實都要有好強大嘅，所以叫情感基礎， 同埋佢有一個超越個時代性嘅。嗱，你即係羅偉力，大家馬鼎盛都係啦。你睇以前咧，五六十年代嗰啲黑白語片咧，一個人好淒涼、好痛苦咧，流眼淚、喊、驚。 鏡頭老虎都影住佢，哇！兩行熱淚咁流落嚟咧。下邊啲觀眾我仲記得，我僆仔嗰時跟，哇！個個拎手機 喺度， 係啦。然之後咧，隔咗幾十年，而家唔拍，唔係咁拍噶啦。你睇西方咧，反而係拍背影。嗱、嗯啊，你最緊要就係、是、其實五十年代英華褒曼都有套戲係咁嘅，即係個女仔個女人好淒涼，死咗個老公又死埋個仔，竟然咧就吊住拍佢個背脊，睇唔到佢，完全睇唔到佢嘅面。唔拍佢個面孔，唔拍熱淚盈眶，要靠嗰、那個即係背脊嗰個身體語言縮下，咁你知道佢喊，即係嗰種咁嘅感覺。你睇而家西片唔會喊到咧，你幾時見佢有個鏡頭對住佢喺度喊啦？反而內地電影仲有喎。 嗱，呢啲叫時勢造英雄。 呢、這個即係個時代唔同咗啦。 因為睇電影從卓別林開始睇到而家咧，啲觀眾。盧偉力話齋學識睇戲啦， 冇錯啦。 啊，你導演咧，你要跟住佢嘅足跡，佢你唔好再攞啲漫畫嚟呃人， 唔好再熱淚盈眶 咁解啫嘛。 你再熱淚，但係你而家內地電影仲有呢啲鏡頭嘅喎。但係你即係嗱，即係 咁你要照顧到嗰個觀眾群啊嘛，大佬。 啊，好多人話齋農民要睇戲啊嘛。 何止農民啊？你以為而家嘅中產有車有樓， 就識睇戲， 啲仔女去留學咁。咁你以為嗰個電影文化上咗去咩？ 唔係，所以你睇到其實阿盧偉嚟講嗰套即係《秋天桃花》係八七年嘅戲嚟啫嘛，即係話佢嘅演出已經係跟得上，即係最先進、即係最新嘅一種表達方法，就唔係傳統嗰種熱淚盈眶嗰種，唔係嗰種啦。好，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噶，不過即係 大題目嚟嘅。 係，咁啊嗱，預告下啦，見到阿基哥啦，啊，食嘢又喺度。好啦，跟住咧就系那些年张伟基啦。听日咧就阿飞哥请嚟两位哲学家，陶国章、卢杰雄讲庄子啊，逍遥啊， 又庄子 啊，系啊。喂，点解唔讲啊？庄子有一句嘢好中意，叫吾丧我，即系我丧就系丧失个丧，即系我吾嘅，即系我啦，我丧失咗我自己，咩叫吾丧我咧？呢、這个好得意。 我是谁咯？ 好啦，咁啊，今晚多谢各位收听，亦都多谢阿罗伟力先吓。好，拜拜。听最后一只歌啊，唔记得讲个名添。呢只歌咧就系、是《又见阿郎》啊，《你的样》嘅插曲《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不 前是做聪明的孩子，听得心爱不